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柳敬言虽为太后，却不是养在深闺不知外事的妇人。她出身显赫，早年又拜入临川学宫门下。这些年临川学宫在南朝地位稳如泰山，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柳敬言的功劳。当初宇文庆等人前来南朝递结盟文书时，燕无师曾与汝烟客会交过一回手，当时柳敬言正好微服出宫，自然认得沈燕二人。他正忙于帮皇帝处理朝政，冷不防听说皇帝召见了一干道士，当即便过来干涉。沈乔顺水推舟混进来，只是为了见见陈叔宝，并无不轨意图，但当面被识破身份，总还是有些尴尬的。 贫道此来并无恶意，唐突之处万望见谅。 沈乔还愿意解释一句，燕无师却接也不接话，兀自坐着，面色自在，似乎对他而言，富丽皇宫与简陋寒舍并无不同。柳敬言可以对陈竹摆脸色，却不能对沈燕二人不假辞色。他非但没有变色，还温和柔善，以一国太后之尊向沈乔还礼。 沈道尊客气了，道尊肯百忙之中拨冗对小儿指点，乃小儿之幸。燕宗主一代宗师，身份不凡，沈道尊德高望重，人所敬仰，我儿有眼不识泰山，未能以重礼相待，以致怠慢二位，还请贵客勿怪，我愿代他赔礼。 若以掌教称呼沈乔，一方面显得陈国招呼不周，另一方面沈乔与燕无师坐在这里，陈国却毫无防备，说出来未免尴尬，所以柳敬言称呼道尊，则表示对沈乔个人的尊重，十分明智。众人见堂堂一国太后对燕无师与沈乔客客气气，已是惊诧不小，又听得二人身份，更是万分吃惊，其中更以陈叔宝为最。他此时如何不知自己是给蒙骗了，当即怒气上涌，面色潮红。 此等隐瞒身份，欺君罔上的宵小之辈，母后何以待他们如此客气？左右竟无为何在？还不给朕拿下！ 谁人敢动？ 皇帝与太后的命令相悖，侍卫面面相觑，左右为难。那些刚刚踏出半步的，脚就那么顿在半空，好不尴尬。燕无师沈笑一声，长身而起。 柳太后果决不逊男子，难怪本座曾听说临川学宫上一代公主曾想将衣钵传给你，可惜你后来嫁入宫闱，才让汝烟客会得了便宜。如今看来，当初若由你来继承临川学宫，说不定如今临川学宫早已将影响遍布大江南北，甚至渗透北朝，力压佛道了，何至于还在南朝裹足不前？ 多谢燕宗主抬爱，汝烟师兄武功比我高，在学问上也比我好，理应继承公主之位，将儒门发扬光大。哦，我已命人在别殿另辟一席酒肴，二位若不嫌弃，能否稍移尊驾，好让我亲自招待。 柳敬言有礼有节，并未倚仗身份盛气凌人，更未指责他们冒充身份入宫。沈乔自不愿令对方难堪，未等燕无师说出什么难听话，便道： 那就有劳太后了。 母后，这二人视皇宫为自家庭院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怎可轻易放走？ 陈朝先帝陈顼，本座也曾见过一面，进退有据，不失为守城之主。怎么父母俱是人中龙凤，生出来的儿子却不过儿？可见虎父无犬子一说，实在不足为信。 放肆！左右还不将他们拿下！ 皇帝二度发话，左右侍卫未敢再犹豫，当即便手持枪戟团团围上前来。 那些原本坐在沈乔燕巫师旁边的道士见状，哪里还敢凑上前，被人当作乱贼，赶紧纷纷躲避，生怕殃及池鱼。谁知眼前一花，众人还未回过神来，那些冲着沈乔燕巫师二人而去的侍卫转眼已经悉数往后跌倒在地，刀枪剑戟触地响动，痛呼声此起彼伏。再看沈燕二人纹丝未动，行止从容，连袖子都不曾震动一下。柳静言实在看不下去，冷声道： 陛下身体未愈，理应多加休养，怎能再听伤神的话？来人，将这些道士送出宫去。 柳静言本想说逐出宫的，转念一想，沈乔也是道士，未免对方误会，才更客气一些。陈叔宝这才发现自己所以为的精兵勇将，在这些江湖高手面前完全不值一提。他自幼师从汝烟客会，但作为未来的皇帝，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学习武功成为江湖高手。而比起武功，陈叔宝也对琴棋书画更感兴趣，以至于他周围虽然有许多武学高人，却与江湖半点不涉。然而这个曾经看起来很遥远的江湖，现在似乎却变得很近。他看着母亲将道士驱逐，又将沈乔燕巫师二人请走，后者不曾将他放在眼里，而他母亲也从头到尾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他这个皇帝的尊严视如无物。 陛下，您要不要回丞相殿？ 回去？怎不回去？你敢违抗太后？去拿酒来，朕要编舞写词，美酒写不出来。 可太后那边？ 你是朕的人还是太后的人？朕要这么忠心，去太后那儿听差岂非更好？ 奴才不敢，奴才这就去拿酒。 另外一边，柳静言将二人迎至别殿，美酒佳肴早已备好，他将左右挥退，侍女略有迟疑，柳静言一笑： 不必如此，以燕宗主沈道尊的武功想要杀我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不要枉做小人，下去吧。 是。 我儿无状，让两位见笑，不知二位入宫有何要事？若是我这一介妇人也能办到的，但讲无妨，我定会尽力相助。 贫道的确自北方游历而来，客居于白门观，正好遇上陛下征召道人入宫，贫道一时好奇，便随同入宫，仅此而已。太后不必多虑，我等并无恶意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燕宗主也是如此。 我若想杀陈叔宝，就不必等到现在。 别人说这话我未必相信，但燕宗主的话我却深信不疑。试问当今天下，谁能与燕宗主匹敌？听闻半步峰上燕宗主打赢葫芦姑，此乃中原之盛事，我深感钦佩，深恨身份所限未能亲眼目睹。眼下有幸得见燕宗主，当以此酒相敬。 柳静言见燕巫师举起杯子，虽然没有喝，但也表明态度，不由放下心来。 方才那些道士虽然典籍不精，才学不足，但毕竟没有伤天害理之举，只因为仰慕天颜方才入宫觐见，还请太后看在我的薄面上饶过他们一次，勿伤其性命。 唉，此事全因皇帝而起，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，并不会做迁怒之举，沈道尊放心便是。皇帝淡于深宫，从未经历过风雨，是以贪恋富贵享乐，于国事却兴趣平平，我与先帝也始料未及，此番实让二位见笑了。 陛下才华横溢，只因年轻气盛，方才不肯将心思放到正道上，若能得人引导，必将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 若留在皇帝身边的是沈道尊这样的人，我又有何不放心的？ 陈朝已有儒门， 汝烟客会将他这一亩三分地看作宝贝一般，谁能插足？沈乔心软，阁下就免开尊口了。 啊，是我梦浪了，二位勿怪。 你是个聪明人，虽然依旧拘泥世俗之见，但我看你却比看汝烟客会要顺眼多了。 多谢燕宗主抬爱。 柳静言知道自己虽是一国太后，对方却完全不必看自己的脸色，是已将态度应对都调整得很好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三人实在没什么话题可聊。沈乔主动提出告辞，柳静言也没有挽留，还亲自将两人送至宫殿门口，又交代贴身婢女亲自将人送出宫，需态度恭敬，不可造次云云。末了，柳静言道： 二位乃是贵客，下次若要进宫，大可让侍卫通禀，我自会以礼相迎。如此隐藏身份，反是委屈了二位。 你也不必出言试探，本座此番入宫只不过是为了寻一人，如今人已找到，往后自不会再入此地。 燕宗主想找的人是？ 这陈宫上下除了沈乔沈道长，哪里还有值得我找的？ 哦，是这样，我与燕宗主在抚宁县分道扬镳，他一路南下寻来，想必是在宫外听说道士应召入宫，知晓我定会赴会，是以也跟着进来一探究竟，不曾想因此惊扰了太后，我等始料未及，还望见谅。 道尊客气了，既是如此，我便不妨碍二位叙旧。燕宗主、沈道尊，慢走，后会有期。 柳静言虽与燕巫师没有深交，但也时常听闻此人脾性狂傲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反是沈乔颇有涵养礼貌，又与柳静言客气几句，这才告辞离去。出了宫，燕巫师又不太爱搭理沈乔了，沈乔无奈只好快走几步追上对方。 你果真是入宫去寻我的，你怎知我一定会入宫？燕巫师，我有话与你说。 见燕巫师始终不理自己，沈乔上前扯住燕巫师的袖子。此时两人已走至护城河畔，柳叶飘扬，青葱嫩绿，犹如一簇簇下垂的碧玉。河面上波纹连连，正是风和日丽的好时候。二人身着道袍，面容俊美，不知引来多少年轻小娘子含情脉脉的注目。可惜这两位道长都未曾回望一眼。燕无师终于应声止步，故作疑惑： 沈道长在叫我？ 是。 那说吧，说完我好赶路。 你要去哪里？ 先说你要说的话。 沈乔面薄，一句话哪怕在心里转上千回百遍，也每每到了嘴边就说不出口，所以才需要打岔转移话题。他左右看了一下，迟疑道： 此处大庭广众，说话不便，能否换一处地方？ 你不说我便走了。 你留步。 在对方看不见的角度，燕无师嘴角微微一提，旋即又隐没无踪，扭过头时还蹙着眉。沈乔低着头踟蹰半晌，终于冒出一句话： 你还好吗？你喜欢吃糖人吗？ 嗯，谢玲喜欢。 果然又说错话了。 见燕无师转身又要走，沈乔简直纠结得不行。明白心意是一回事，可真要把话说出来，他又无论如何都做不到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